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出事的那天在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是那位副矿长转述给杜湘东的，而这又得归功于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知道他使出了什么斡旋手段，居然说服政府的人同意让杜湘东在车轮战士的审讯间隙见了副矿长一面。见面时间是晚上，来自北京看守所的杜湘东走进了大同看守所的一个狭窄房间。副矿长垂头缩在铁栅栏里，好像没认出来是谁，不等杜湘东开口就喋喋不休地申诉起来。对应着调查得出的矿难原因，他的申诉内容也可以分为三条。第一，擅自使用高爆炸药和增大填药量是老板的决定，他本人曾对这种违规行为提出过质疑，但是质疑无效。第二，建矿期间使用什么规格的钢梁也是老板任用的亲戚一手操办的，他更是插不上话。第三，两个月之前发生塌方并导致矿工刘春素死亡之后，他曾在第一时间通知老板并且建议上报，但是老板告诉他官司已经被摆平了，又严禁对外人提起此事。总而言之，自己就是个打工的，在人家锅里吃饭，对人家的任何做法都无可奈何。副矿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说套话的能力，他对杜湘东说：“灾难无情，人有情。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雪亮的，更相信组织的胸怀是宽大的，是宽大的。”杜湘东安静地听完，这才提醒副矿长，对于矿难，自己只是阴差阳错地做了一个见证，并没有调查权，更没有发言权。而自己来想打听的是另外一件事，那个冒用了刘春素名字的人，那个逃犯，有印象吧？副矿长相当失落地哦了一声，但是他还是回答了杜湘东的问题，而且神色更加亢奋了，就连语调也夸张起来。这种状态让杜湘东颇为诧异，杜湘东也不禁暗自琢磨，副矿长究竟是在矿难中被震坏了脑袋，还是天生具有当说书人的潜质呢？话说那一天，山崩地裂，矿井之下危在旦夕。为了27名阶级兄弟，以副矿长为首的敢死队义无反顾深入虎穴，整个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众人手持开山打洞的器械，一路坎坷一路心惊，来在了1000余米深的地下转运站。只见头顶钢梁歪斜断裂，倾斜下来的煤块和碎石堵住了去路，在缝隙当中却又听得煤块碎石的另一端传来了呼嚎惨叫之声。真是万幸，被困的人还活着。敢死队二话不说就地开挖，又号召对面的兄弟里应外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居然开出一条窄道。两支队伍会师，赶紧又往地面开拨，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矿井发生了二次塌方， 这一回来得更猛，并且位置就在洞口，把去路也给堵上了。别说是工人，就连有着多年井下经验的副矿长都傻了眼。他心知塌方就怕连锁反应，有了二次就会有三次，再塌可就全玩完了。正没奈何，却看到暗处闪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丈二，虎背熊腰，生得好一副硬朗相貌。副矿长突然问杜湘东：你道这又是谁呢？杜湘东哭笑不得地说：您没事吧？ 我没事， 你呀，别打岔。副矿长两眼放光，仿佛重温着那生死一夜的惊心动魄。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矿工姚文林。直到这天，副矿长才知道这人的身份是个逃犯，真是人心叵测，世事难料啊。这位姚文林，或许文革，或冒名顶替的刘春素，逃进矿井，也被一起捂在了地下。难不成老天爷要惩罚这个罪人，就把其余32个人一起当了垫背的了吗？那也太不公平了。但是没成想，恰恰是该死的给该活的指了一条生路。逃犯告诉副矿长，在矿井的一侧还有一座废弃的矿井，那是70年代开采的遗迹，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落后，就没有进一步扩建。以前爆破开山的时候，曾把两座矿井之间炸通了，那个通道的位置他还依稀记得，往巷道深处再走几百米就是了。这么一说，就提醒了副矿长，矿底下还有一个老矿。这个情况副矿长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情急之下没想起来。而眼下要想从原路开掘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如果能够进入老矿，再从半山腰钻出去，那几乎是唯一的生路。另外一点，副矿长也有信心，老矿是国家修的，那个时候又刚发生过唐山大地震，因此建筑质量绝对是超标完成的，新矿塌了，老矿也不会塌。直到这个时候，杜湘东才恍然大悟，许文革之所以会逃进矿井，并不是慌不择路，而是早有预谋。往开阔处跑，势必难以甩脱警察，而假如利用对地形的熟悉，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老矿脱身，那就相当于上演了一场经典的地道战。也许早在刚发现那个密道的时候，许文革就已经做好了这种规划。想到这里，杜湘东倒吸一口凉气，甚至对许文革心生敬畏。几年前的许文革冲动鲁莽，不计后果，他能活下来靠的是运气，或者说是靠了姚彬彬的那一条命。但是如今常年的逃亡生活已经把许文革磨练得如此老谋深算，杜湘东不得不承认，许文革作为一名逃犯的进步速度远远超过了自己作为一名警察的进步速度，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杜湘东满脸发臊，副矿长却浑然不察，兀自沉浸在对于险情的回忆当中。当机立断，一声令下，矿工们往井下更深处进发，去找两个矿井的连接点。一路上副矿长都走在逃犯身边，不时地询问那个秘密洞口的位置模样。山的内部还在嘎嘎作响，再往下走，就连仅有的两盏手提矿灯都无法照亮前路了。而地面猛然又是一震，就在人们魂飞魄散的呼喊之间，副矿长却发现身边的逃犯不见了。难道这个人在说谎吗？或者他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呢？副矿长被没了命的蜂拥向前的矿工推了几个踉跄，这才强令队伍停下。副矿长四下张望，眼睛不够就用鼻子嗅，像猎犬一样探寻着未知的黑暗空间，命悬一线之际被无限拉长。终于身后有人说话了：都这时候了，你还敢回去啊？ 哎，怎么没把他想起来啊？ 哎呦，已经没气儿了吧？ 人们压低了嗓子窃窃私语，像是怕再一次惊动了摇摇欲坠的山体。说话之间，队伍自动闪开了，从浓郁的黑暗当中拖出两个人来，一个正是姚文林，他身上还驮着一个身材单薄的孩子，头耷拉在逃犯的肩膀上，已经是昏迷不醒了。 再往下扫一眼，孩子的一条腿成了破墩布的形状，条条缕缕的往下挂着肉丝儿。副矿长记得这个孩子叫刘秋谷，今年刚满18。他还记得两个月前办理矿工刘春素的赔偿事宜的时候，正是刘秋谷替他哥哥签字画押，并且承诺永不上诉，然后从老板手里接过了5万块钱。刘春素死后，刘秋谷仍在矿上干。刘秋谷要是也死了，他家里这根独苗就算断了。从矿工们的感慨当中，副矿长又得知刘秋谷和他哥哥刘春素一样，今天也被塌方给砸了。当时刘秋谷吓懵了，撅着屁股趴在地上，转眼就有一块巨石滚了下来，和雨点般的煤块一起把他给埋了。别人都没有致命伤，偏偏是他再没有生息，这真是命啊。众人本来商量，要是能活着出去，就把这孩子挖出来带上，带不走活人，好歹也带个尸首。但随之而来的连锁塌方就截断了这个念头，光顾着去找出口，人们干脆把这孩子忘了，或者有人记得却没有再提。但是姚文林不仅想了起来，而且专门为这孩子又折了回去。他之所以没有声张，想必是担心引起矿工们的内讧，为了一具尸体耽误每一秒钟都意味着几十条人命的时间，那毫无疑问是不值得的。而姚文林又是什么时候发现刘秋谷还活着的呢？是在刨开煤堆撬开巨石的过程当中，还是在扛着孩子追赶队伍的路上？总之，从姚文林带着三分小心的步态里，众人看出他背着的是个活人。那块巨石没有压在刘秋谷身上，只是砸烂了他的一条小腿。这个事实令人庆幸，也令人羞惭。人群嘈杂了一阵，又不约而同地噤了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姚文林背着伤员走向队伍前端，对副矿长说：“没多远了。”继续摸黑赶路，到达某个拐角的时候停了下来，姚文林又说：“就这儿。”这也是逃犯对副矿长说过的最后两句话。几条壮汉在放过炮的废墟里开凿，不多时打开了一片更加漆黑、泛着久远年代气息的空间。从山里的一个腔道钻进另一个腔道，用矿灯照见头顶锈迹斑斑但是结构完好的钢梁，副矿长和所有人都舒了一口长气。背后那个绝命矿坑里又传来了震动和巨响，但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已经基本上安全了。逃犯提供的逃生路线的确有效，然后就沿着郭营老矿的巷道往半山腰里进发。路的尽头当然还是漆黑的，但此时的漆黑已经不再令人绝望了，人们有手有脚有工具，而且按照他们所信奉的朴素的人生哲学，但凡大难不死都是有后福的。就像逃犯背上的刘秋谷，他只要还能微弱的喘气儿，等待他的理所应当的是几十年的好光景。于是人们不紧不慢地换班开挖，当第一缕阳光从某根钢签的落点直射出来，人群里蔓延开了海浪一般的叹息之声，又有更多的钢签、榔头和铁锹涌向那个亮点附近，把黑暗的窗户纸捅得像个筛子，轰然一响，天日重现。当山风像刀一样刮过人脸，人们反而肃穆地沉默了下来，没有人往外走第一步，就连领头的副矿长也一动不动。如果姚文林和他背上的孩子不先出去，他们都认为自己没有资格重返人间。最先出去的正是姚文林，他又从狗洞大小的豁口里把刘秋谷拽了出去，接着才是其他人。先出来的立刻回身，在碎石中间乱逃乱摸，寻找着后来者的手臂，在里面还能借着矿灯维持依稀的视觉。身处漫山遍野肆无忌惮的阳光当中，人们却陷入了暂时的失明。副矿长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当他紧闭着 姑姑冒泪的双眼，宣布后面再没有别人时，矿工们一起对着苍天呼啸起来。那个声响不是为了求救，甚至不包含任何明确的意味，但又是与远古人类一脉相承的宣告和象征。而当副矿长恢复了视觉，第一件事就是在人群里寻找姚文林。此时的副矿长早已不在意姚文林的身份，更没想过一个逃犯即使是死里逃生又将面对什么。他找那个人只是觉得鬼门关里走过的都是兄弟，但是他没有找到姚文林，只看到了刘秋谷。这个孩子是此起彼伏的呼啸声中唯一安静的人，此刻正躺在一块平坦的草地上，身下满了亮晃晃的一滩血，他的身边空空如也，姚文林再一次不见了。以上是矿难和追逃双重当事人的供述，后来形成了一份详细的笔录，但是执笔人却不是杜向东。这份笔录的落款日期也不是杜向东回到北京不得不向上级做出解释的那个期间，而是又过了几年以后，连杜向东本人都几乎把许文林忘掉的时候。那就是后话了，涉及的也许是另一个故事。而在当年，杜向东对副矿长的问讯也只能到此为止。又过了两天，仍是通过大虾米班的警察的关系，杜向东在医院里见到了刘秋谷。这个号称年满18、长相只有15、6岁的孩子是与许文革有过最近距离接触的证人。当时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虽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但是静静平躺的模样仍然让人想到一具尸体。他的脸惨白的好像被人潦草的涂去了五官，盖着棉被的左腿膝盖以下空空如也，那是截肢手术的成果。杜向东问刘秋谷知不知道是谁把他背出了矿井，他死鱼一般的眼睛连转也不转。杜向东又问起他哥哥刘春素的身份证怎么到了姚文林手里，那个孩子终于操着河南腔开了口：“ 大哥，俺啥也不知道，不过俺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你说。”“ 为啥俺老觉得那腿还在，想动弹又没有了呢？” 杜向东没法作答，刘秋谷就扭过脸去，再无声响。那是死过一回的人对活人的淡漠，是残缺者对健全人的隔阂。事到如今，杜向东只好接受了一个理智的判断，凭自己是别想抓住许文革了。既然选择了远方，那孙子必然是风雨兼程，只要离开了矿山，顺便再改个身份，许文革就会像雨滴落入湖水一样隐没在人海之中。大虾米班的警察也劝杜向东算了，无头案多的是，无尾案同样也不少，如果在以前，这种论调会让杜向东很不舒服，但如今他对大虾米班的警察印象也早就变了。无论是从经验、手段还是心态来说，人家都比自己更接近于一个优秀警察的标准，虽然优秀的稍微有点与众不同。而杜向东呢，空有一套虚张声势的架子功夫，空有一腔自命不凡的雄心壮志，但事实证明了他不是一块当刑警的料。不过杜向东还是又在当地赖了几天，这时搜集资料就不是为了继续追捕许文革了，而是受到了一种古怪的感觉的驱使，好像许文革远在天边却又和自己朝夕相处，好像许文革是他的敌人但是又与他亲密无间，因此他迫切想要了解今天的许文革。矿井已经停产了，工人们被控制在屋里无事可做，所以也乐得对这个身穿便服的警察摆龙门阵。在他们嘴里，姓姚的兄弟可是一个能人。有一次井下的传送带坏了，专管机械的技术员都束手无策，他一个人这儿鼓捣那儿鼓捣，居然鼓捣好了。有个头听说这件事，要调他去干维修，从此不必下井，挣钱还多。但是姚文林一口拒绝了，还明说自己要不是急需用钱，才不愿意给黑心老板卖命。渐渐的，这个人反而在工人当中有了威信，尤其是那个刘春素，几乎要拽着弟弟刘秋谷一起磕头认他当老大。然而 也许是太有本事了，这个人性子也怪，前前后后在矿上待了半年，也没有看到他跟谁真成了朋友，甚至对人故意爱答不理的。后来刘春素出事的时候，距离他也就不到两米，别人早就吓得筛糠一样，他却极其镇定地查验了尸体，独自一个人把刘秋素扛上了矿车，又带着一身的脑浆和血迹去通知在井上倒修的刘秋谷，说你哥死了，找他们谈赔偿去吧。这时在众人眼中，姚文林就显得异常冷血了，于是大伙又都有些怕他。以上种种在外人眼里捉摸不透，杜湘东却认为理所当然，一个逃犯，一个许文革这样的逃犯，难道不是本该如此吗？但随后搜集到的两条信息就出乎杜湘东意料之外了。第一件事也是工人说的，说是许文革特别爱看书，本来看书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曾经是轻工里的技术能手嘛，以前在机械厂的平房里也发现过他和姚彬彬遗落的书籍，还听姚彬彬他妈妈说过，姚彬彬其实更爱看书，许文革是跟着姚彬彬一起看起来的。但是一个人在逃亡期间身处恶劣的环境仍然手不释卷，这就似乎传达出了别样的意味。进而细想，许文革看书是为了解闷儿，还是有用呢？如果是解闷儿，说明一个人想要忘记现在，如果是有用，则说明他还惦记着未来。杜湘东让工人把他带到大通铺上许文革的床位，果然在床板底下翻出了厚厚的一摞书，书都很旧，封皮几乎没有完整的，内容除了工业原理和机械维修，居然还包括法律方面的入门教材。念念不忘老本行也就罢了，难道许文革还想当律师吗？第二件事更让杜湘东震惊，当时他把书撂在一旁，顺手翻扯着许文革的被褥，想再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床铺就是床铺，除了更脏更臭，和看守所里的犯人睡板也没什么不同，但是一抬头却看到枕头上方的砖墙上寥寥地刻着几行字：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杜湘东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芬芳下岗了，随后刘芬芳在小集市上摆了个小摊儿。杜湘东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再次见到许文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穿山越海正确，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青春充满电。 生活离不开